会登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今日咧就啱啱被委任为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 TVB 嘅副总经理兼呢个首席创意官黄祖蓝咧，就做咗一段咧系尽情嘲讽甚至系丑化特首林郑月娥嘅栋笃笑，咁仲揾咗个演员扮袁国勇，咁咧就引起咧香港嘅网民咧嘅追看 啊，丑化咩？唔是丑化嘛，我哋讲过中 化啦， 我哋觉得咧呢啲系西方嘅幽默啊，或者系咧即系我哋成日讲啲英国嗰啲处境喜剧 ，Yes Prime Minister 嗰啲， 你由西方文明国家的角度去睇就系，但系以最近特区政府林郑带兵咧系去整治香港电台嘅头条新闻咧，如果头条新闻出现一个咁嘅节目，香港电台电视部咧就一定咧就系蓝丝亲中爱国，就万炮齐军。但系黄祖蓝呢一段嘅挖苦同嘲讽咧，系得到文汇报俾半版咧嘅报道同评论系赞赏，话佢咧非常之生动同神似。 哦， 系咪？啱唔啱？咁咧里边嚟讲咧。就扮女人啦，呢个小事啦，仲学咗林郑反白眼啦，系嘛？同埋咧，戴口罩论论尽尽啦，要男人帮手啦，吓，同埋讲嘢陈腔滥调啦，系嘛？啱唔啱？ 哦，我又几欣赏，即系我觉得几有幽默感。 其实呢啲当然不嬲都系冇事咧。如果你无线电视可以喺十年前。就喺一啲處境喜劇或者類似咧，四五十年前嘅73呢啲咁嘅節目，或者叫香港八一同香港八二，一早就已經容納咗呢啲咧，係諷刺社會甚至係特區政府無能官員啊嘅節目咧。你今日呢個中資大老闆黎瑞剛就唔會破口大罵，話對你自己嘅電視台的經營極不滿意，又離地，又冇辦法吸引年輕觀眾啦，係咪啊？所以咧，呢個黎老闆咁樣嘅公開啊，喺度斥責自己嘅公司，就導致到總經理李寶安先生同埋佢下邊一位叫余永山啊，就一齊咧辭職。咁當然冇人啦，你以前嚟講。你老板闹伙计，你闩埋道门，包括闹高层，你可以喺个房里面拍台拍凳冇问题。但系咁样公开闹呢，尤其来自一个中国大陆嘅红色资本家呢，就当然另外目的嘅，呢个系闹俾中国政府最高当局听㗎嘛。就即係话呢 ,TVB 呢咁嘅表现呢，我已经呢系尽力㗎啦。但系呢我叫佢哋唔喐 ,ok?嗱，同埋咧，你有聽到咧説話裏面有伏筆，就係點解 TVB 唔拍一啲咧關於內地青年啊勤勞創業嘅劇集，就激勵一下香港年輕人。嗱，呢條藥方啱唔啱咧？啊，就見仁見智。但係咧，呢位老闆咁講咧，你睇到有好大嘅政治含義。第一就係向上邊中共。交代佢嘅收购 TVB 嘅任务啊，或者未能完成，系同佢切割同埋撇清关系。呢啲咧就系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TVB 嘅失败，唔关我事。第二，你亦都可以闻到一阵味，吓、啊、就系、是、呢位黎老板讲完之后，我认为跟住咧就中资咧系会啊。全面咧係掌控 TVB， 即係中國方面。嗱，你話曾志偉同埋阿黃祖藍呢對香港人，佢哋係台前嘅表演嘅人才，是否識得營運同埋管理做行政工作？如果做嘅時候， 有冇咧？会唔会系完全不偏私？因为佢哋系做表演嘅出身。 嗯， 咁咧呢十年八载咧，你知咧喺演艺呢一行咧，边个俾机会你，或者边个咧系揿一揿你？呢啲咧系有好微妙嘅办公室政治嘅。咁而呢两位喜剧泰斗咧，就做咗正副喜剧泰斗咧，就做咗总经理同副总经理。呢、這个咧喺你哋嘅行业影视里边是否适当？啊，呢个咧我唔知。但是呢这个黎瑞刚老板主席啊这样闹完跟着王祖蓝交出这样的戏出来而且是以将林郑月娥摆上台呢这个里面就含有丰富的政治信息。这个第一当他这个节目是够胆喐林郑月娥而不怕被你说呢是颠覆国家或者呢这个黄丝啊走去闹香港特区政府啊而最重要的就是得到文汇报半版的赞助。那林郑月娥连任是否仍如她或者所希望的那有望呢是不是这个第一。第二就是近几个月前中方成立一个文化文宣的统筹超级机构将香港的传媒呢是收归名下。除了固有的大公文汇还会呢对付一些呢相对中立的媒体咁啊还有啲电影公司啊书局啊咩三联中华商务啊全部统摄为呢一个叫大湾区嘅超级嘅文宣机构嚟到呢面对呢呢个叫做大湾区同香港嘅融合。咁啊未来无线电视喺呢一个咁嘅进程里面佢个角色又会咩变化呢佢个功能呢又会有啲乜嘢变动呢 陶生我就咁睇啦因为呢即係黎老板呢就讲到呢就远离咗年轻人。咁啊结果呢就王祖蓝就交咗一张卷出嚟就更加远离年轻人。因为。 我觉得呢张卷网民反应系咪好热烈啊其实都唔系年轻人因为林郑呢而家呢据我所知系跨阶层跨年龄啊。都几一致嘅反感嘅对象。 但係呢你我未讲完啦仲有一样嘢就係其实我哋喺个电视或者传媒或者传媒嘅 marketing 嘅角度呢我哋成日都讲一样嘢唔驚你闹至驚你唔睇。我认为王祖蓝呢你唔好用个简单嘅角度去睇因为呢个苦肉计呢系成功嘅。因为你諗下 TVB 无论系佢嘅节目或者劇集其实喺长时间以嚟呢已经丧失咗香港人嘅谈论。嗱，今次咧，王祖蓝出到嚟，所谓自我牺牲又好，或者系呢个小试牛刀又好咧，起码造成咧好多人喺网络上边，无论系破口大骂，或者系喺度抽佢水，又或者系欣赏都得，唔紧要。但系佢已经完成佢第一个工作，就系将 TVB 呢个话题咧，重新喺个媒体或者网络上边咧。去翻动而甚至呢是引起隔离台即是 Viu TV 呢一啲嘅即嘲讽啊或者是互相喺度揶揄啊咁样。喂呢样嘢先至系难 啊你做套好嘅劇集或者综艺节目出嚟而要引起咁多嘅回响呢系好难嘅。做好节目系难但系引起咁多嘅回响呢系仲难。所以呢我系欣赏嘅。 这些回响没什么用的因为这个不是一个 campaign 或者系统型的节目改革。这个类似于几年前南韩这个叫江南派表演骑马仔歌舞。 是啊、 当时的点击率是超过一亿我们都论过这个现象。我认为这个短暂的泡沫江南派是不会成为另一个 Michael Jackson 的。 嗯、 果然呢现在都不知道去了哪里。所以呢如果你说有些人想着取巧是为了救 TVB 的声誉又或者出于某些政治的计算就我或者想多了啦是告诉你听以后香港的影视你们的讽刺那个范围在哪里或者呢哪些人容许你呢是去嘲笑、 嗯、 哪些不得。 以前呢 如果有后面有这样的计算呢今天这个蓝太这个劇中人啊这个表演呢是暂时是成功的。但是你说这个这样的计算一下叫你嗨一阵啊 叫你 high 租一日咧，系不足以咧，系改变成个 TVB 嘅劣势嘅。 嗯， 即系话咧呢啲小聪明弹弓手咧， 我明 你弹一粒嘢出嚟咧系冇用嘅， 赢个 battle 冇用啊嘛，个 campaign 书都唔系呢个 battle 都 唔系 battle， 呢个系话头啫，呢个系一个 trailer。即系话呢个咧系唔系一个电视节目嚟嘅？呢、个武灵说讲咧系一个 YouTube 型嘅一个短片嚟嘅。呢、个同 TVB 本身佢咁大规模、咁大箭头啊嘅一个电视工业基地系不成比例嘅。 嗯， 系嘛？呢个咧你至少咧你要宣布一个叫蓝叫做蓝太与你，系每个礼拜一佢会做半个钟头，仲要有一啲第一流嘅编剧。唔止系挖苦佢嘅两眼反白， 我觉得佢系继续做落去嘅，佢冇理由净系做一做嘅。呢个我认为无论黄祖蓝或者无线系要坚持做落去呢个蓝太。 好啦，嗱，坚持做咧就是一个问题啦。呢位蓝太咧嘅任期咧就只系到出年嘅6月30日。 嗯， 你呢个将呢个林郑摆上台，用嚟做一个叫喜剧嘲讽嘅目标对象。是用借人头一用来到救一救 TVB， 或者呢是话俾香港人听而家新人士将会新作风啦，又或者香港嘅言论创作自由呢新嘅范围嘅定义。咁新嘅特首上咗去之后，你同样挖苦或者讽刺特首嘅节目，嗰时唔系蓝太啦嘛，蓝太寿终正寝啦嘛，就已经咧化为平民啦。新嘅下一位特首，譬如话梁振英翻阉嘅时候，你呢个黄祖蓝会唔会又重新扮过一个梁振英，然后长寿节目个个礼拜咁做落去？ 我话俾你知，我预期啊，阮兆祥咧，即系我哋嘅同事啊，就会扮郑若骅啊，迟啲，因为真系佢扮得起啊，知唔知啊？所以咧，大家 同埋呢个讽刺啊，嗰个深度啊，同埋个尖锐性会去到边度咧？嗱，你第一次睇到你黄祖蓝扮个反白眼就觉得新鲜啦，但你不能够话集集都系咁表现嘅，你一定个讽刺咧系要同佢个施政嘅若干系引起公众不满嘅题材相扣嘅，呢个先至叫贴地，系咪？ 即系嗰个内容啊嘛，最紧要个 get 喺边度？ 系啊，个 get 位啊， 系 就唔系净系扮相，扮相咧就一下出嚟咧就令人觉得新鲜，但系扮相里边仲有几多层次同内涵咧？吓咁呢个将来你够唔够胆长踩长做落去咧？呢个系未知之数，我认为系唔会嘅。好啦，广告翻嚟再讲。 笑傲江湖，光明顶，指点江山，笑傲江湖，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所以呢个叫黄祖蓝扮蓝太呢个咧持续性系好有问题。其实唔好嘥啊！你话黄祖蓝扮啊，蓝太扮得咁似，我觉得有一位曾志伟喺度咧，呢叫呢位泰斗扮习近平咧，一样咧更冇难度。个样都有两分似。你可以，你敢唔敢扮一场系蓝太去北京接受习主席述职啊？由位习主席就曾志伟去办啦， 哇！咁啊收视就一定吓， 同埋 飙升， 唔介意俾邻近地区嘅人翻墙，然后掟到上去微博啊、微信啊，话唔知去到甘肃、青海咁远，然后系唔使嗌停咧，或者唔使人照黎主席唔使照肺咧，系咪嗱？咁样咧，你一大一细孖宝啊！开台第一炮，定一个咁嘅新型嘅每个礼拜嘅叫蓝太与你嘅日记咧，哎，咁咧就开始有啲睇头啦。 嗯， 系嘛？ 啊，咁都有趣喎。或者其实我就 佢做实事、啊， 嗱，我就唔咁大胆 得啊， 我就唔咁大胆谂到可以， 唔系好大胆啫。 我就谂紧就蓝太翻到屋企同佢老公， 哦，嗰度有 嗰段咧，我就想睇啦。 喂，如果啊。如果阿吴孟达未去直情揾吴孟达就做嗰个人啦，不作他人想啦， 系都有啲似啊。 又或者李添盛都得， 嗯， 不李添盛可能年纪大一啲，系嘛？嗱，你不如啊，就整个 full cast 出嚟， 嗱，大家鼓励下 TVB 好唔好？ 嗯， 吓，俾翻个机会，而家新人士新作风系咪啊？ 系啊， 即系呢对政府总经理始终都系香港人，佢哋亦系做喜剧出身。而家成日都讲香港嘅喜剧、香港嘅电影咧冇咗啦。自从周星驰之后，香港嘅喜剧，咁、不如就喺啊阿曾志伟同埋黄祖蓝喺 TVB 嗰度重新扎根。我哋大家出条题目啊，或者俾个题材俾佢做落去。 嗱，你就向上就諗住呢就可以扮習主席啦，我就向下諗喎，只要有下扮老公我都收貨、即係有喺佢屋企裏面呢佢哋係點樣相處。 我搵阿盧婉欣出嚟染返黑啲頭髮，電一電個頭髮就扮阿鄭若華，都唔使點樣谷胸㗎啦都差唔多㗎啦，有晒卡士呀，又唔夠大呀。 啊、 有晒卡士咯，咁就 阮兆祥扮好啲，阮兆祥扮卢觅雪嗰时， 搵埋阿骆应君出嚟就扮汤家华，系嘛？ 整白啲头发 嘅，系啊，似啊，两个似啊， 哇，好好睇咁样， 梗系好睇啦。其实 TVB 有人才嘅，啲艺人全部喺晒度，系咪先？ 系啦， 系嘛？ 嗱，依啲以前 ATV 即系中亚视都做过噶啦，系咪啊？咩香港乱噏啊？嗰时台湾帮所谓入嚟，咁全民最大档。 边个扮张建宗咧？咪秦王咯，系嘛？秦王似啊，似唔似啊？不过对眼细咗少少，吓佢割一割双眼皮，擘大啲咧，都有七分。咁、你咪成个班底排晒出嚟，哇！我谂咧，即系会好热闹。唔好话多，净系抢新闻之后。 唔系，所以我咪觉得啦，千祈唔好惊怕闹，依人喺度揶揄，我觉得就要坚持，系嘛？你做一次就缩，系嘛？咁唔得噶噃，系嘛？同埋真系人才嚟噶嘛？ 我哋是其是，非其非。 系啊，我真系期待，真系。 系咪吓？你又喺 TVB 度做过，我亦都做过啦，系咪叫 part time 吓？叫做 contract 系嘛，大家都想 TVB 好啦。如果 TVB 好，香港好，香港好 TVB 又好，系嘛？即系借老董嗰句啦，系嘛？ 嗯， 系嘛？如果黄新未死啊，剃个绿军装染白头发，黄新咪可以做阿董生咯，系咪啊？不过佢要 train 一 train， 有带有少少上海口音讲嘢，系嘛？你知啊，我吓国家好我。香港就好啊，咁嗰只啊，大把人才喺处啊，话卢海鹏都得，唔系唔使黄生。 卢海鹏做好啲， 卢海鹏做肥鹏好啊，系咪？哇，嗰入型入格啊，啱唔啱啊？唔使啊，系啊。 我觉得咧就而家即系将会喺综艺方面咧都会有啲翻天覆地噶啦，系嘛？即系 唔好讲话剧先，唔好讲戏剧。 戏剧另外一样嘢。 嗱，呢啲冇人取代得到你啦，系咪？全世界你独家啦，系咪？ 嗱，因为 呢又可以 sell 去外国。 呢种咧唔系讲笑，真系喺中国大陆都唔能够做得到嘅。 嗱，你话有一国两制啊嘛，而家已经咧系尘埃落定啊嘛，有个国安法将嗰啲港独啊、咩黑暴啊、全所谓嘅黑暴全部清除晒。应该是话叫重新上路嘛，是不是林郑讲的嘛。既然重新上路，有啲咩上路的内容呢，是不是香港七十年代初歌舞升平有这个自豪感的时候，是不是就是 TVB 是一个喜剧的一个制作的黄金时代，有七十三双星报喜，林亚珍啊这些，是不是仲有哇数之不尽咯，仲有欢乐今宵啊，诸如此类啊。其实得喎。 唔系嗰时阿文俊上嚟都讲过啊，即系而家嗰啲中央台嗰啲咩啊春节晚会啊，佢都系有呢啲短剧噶。 系 啊，扮鬼扮马嗰、那个贾玲都系咁样喺度度红起上嚟。 系啊， 咁啊最后咪拍咗咩你好李焕英咯，系嘛？ 影视优质影发到 bling bling 系咪啊？咁你香港冇理由咁落后噶，香港而家应该开车啦，系咪先？ 即系去翻个 叫后国安法时代， 去翻呢啲啊短剧啊，甚至现场做。 系你话而家香港电台泛泛都唔啱咯，咁点做先啱咧？咁你今日黄祖蓝呢一个节目，可能系一个新嘅指标啦。呢个指标都唔差啦，即系证明特首都可以摆得上台啦。袁国勇啊，呢啲系嘛？啱啊。跟住就睇下嗰个讽刺尖锐度去到 指數是幾多啦？當然咧，講到喜劇諷刺就梗係去到越盡越好。你有冇睇下英國嗰啲不文山 Benny Hill 掛嗰啲好勁喎？ 喂，人唔勁啊，點會係英國咧？人哋又憑乜嘢做你嘅前殖民宗主國咧 ？Benny Hill 啱唔啱啊？唔通即係靠低級趣味節都唔笑嗰啲咩？係咪？英國嘅幽默係全世界出曬名噶嘛？嗰種咧， 唔係不文山都成日扮女人噶， 當然啦， 扮嗰啲阿師奶阿婆啊， 仲有色情添，仲有玩埋宗教，玩埋種族添。嗱，你夠膽啊？ 扮修女 啊， 佢 係啊，你夠膽啊？你咪學到足咯，係咪先？好啦，新聞翻嚟再講。 午夜會高峰，煮酒論英雄，光明頂。 陶杰、鲍伟聪， 咁所以呢个叫做蓝太啊，呢个现象咧，是否能够持续咧，就值得去观察。系尤其当 TVB 咧，佢下一步咧就会搬上大湾区。嗱，搬上大湾区，大家就唔会用个偏见去睇，系嘛？呢个大湾区同香港融合，除咗两年前有啲知识分子宣传叫你上去饮喜茶之外咧，我哋两年几前已经讲，系咪？除非三个半嘅条件，第一就系成个大湾区嘅上网自由度同香港睇齐， 即系冇屏蔽啦， 冇屏蔽， 冇咩金咩金， 即系话你 TVB 搬上去唔紧要嘅、 嗯， 你照样做翻香港五十年来嘅 TVB 嘅水准嘅平均数 ，OK。话第二就系嗰度嘅学校，即系譬如话圣保罗男女、女拔萃、喇沙，你准许系佢嗰处咧系开分校，同埋咧个教育不受党委书记干预。第三就喺老人家同埋男师最关注嘅就系个医疗，伊丽莎白同埋呢个伊丽莎白医院同埋玛丽啊呢啲咧，阿加洛萨咧系可以喺大湾区开分院，香港嘅医护人员上去系可以执业。同埋咁咧，就可以開放英聯邦包括英國醫學係畢業嘅香港人，甚至係星馬華人，甚至係外籍人士去大灣區做醫護啦。呢個三個條件，半個係咩咧？就係香港人喺大灣區啊，一旦觸犯刑事法律，應該戒翻嚟香港嘅普通法地區審訊。这个是半满足这三个半条件呢、大湾区绝对不成问题。我想大把人会涌住上去。如果你大无线电视带头是行第一个条件里面是搬上去而且不受政治审查行回香港的节目和香港的言论，当然到时就是光明顶一定是会举办大湾区直播之夜。搬上第一炮在江门那里开咪，而呢是可以呢开咪完之后在江门吃完米粉宵夜呢是自由搭车呢是港珠澳大桥返返嚟香港。 哇， 到嗰时朝头早食粥。 喂，你唔好学阿你我叔当年。 冇错啦，就係你我。 搭飞机去广州。 你我嗰时就喺广州风行，系咪叫风行电台，我冇记得。风行电台朝头早讲完，就下昼咧系可以喺香港丽的呼声开咪，就恢复翻咧民国三十八年前嗰、那个叫省港澳啊，叫文化消费券。你做到咁咧，一啲问题都冇，系咪啊？ 几好啊，咁样又 当然好。喂，我哋三年前都咁讲啦，系嘛？ 不过咧，我就即系另外一个角度啦。其实我就觉得咧，即系。今次嘅变动啦，唔好讲改革啦，改革就一定话好嘅，咁变动咧都系好事，因为咧其实阿黎老板讲嘅 TVB 嘅问题，咩山头主义咧，我谂嚟紧系将会， 你唔使问啦， 将会咧彻底解决噶啦，因为 即系要解决 TVB， 因为咧 TVB 嗰、那个即系呢个山头主义来自乜嘢？来自嗰制播合一啦。即系制作同埋播放平台咧，都系同一个。咁以往咧，当然系成功嘅方程式啦，因为你可以控制个成本啊嘛。有人当然认为系压榨嗰啲演员或者幕后啦。咁但系咧， 我相信咧，呢位黎老板咧，佢都提到啦，其实佢会同即系开放嗰个合作嘅公司咧，就会推行一啲制播分离嘅制作。咁制播分离咧有个好处啦，就系个竞争啊，同埋咧可以开放啲，即系唔系净系所谓咧用自己嘅仔女啊。咁啊，呢种咧，我就真系觉得系一件好事嚟，可以令到。即系香港嘅电视，我唔理佢嗰个节目嘅内容究竟系咩大陆咩年轻人创业定系大湾区恋爱，咁你开放咗变成制播分离之后咧，咁你多啲唔同嘅制作单位啊、演员啊、幕后啊可以做啊嘛，唔使一定要帮 TVB 打工，系嘛？你自己年轻人，你组到队，哇，卖到桥。可能真係有機會分一杯羹喎、哦，喺呢個製作度。如果唔係以前咁，喂，你唔係邊條線嘅，你又唔係喺度做嘅，你一世都埋唔到去。 過去個山頭好， 你有個好劇本，你就算識做戲，你都埋唔到去啊！ 即係正如叫好好拍電影呢一套香港紀錄片嘅主角啊，許鞍華拍咗40年片啊，佢又係邊個山頭啊？是咪？ 嗯， 一个人拖住部箧，一个人喺天后打走去维多利亚公园煲烟啊，喺度发牛豆，等下一个剧本批嘅时候，佢自己坐喺树，咪就系、是、一个山头咯，或者就系同大陆话斋一道美丽的风景咯，系咪？你估佢边个山头啊？ 嗯， 但系成个香港电影工业，如果呢40年，如果你减咗。删减咗许鞍华，你唔好理佢套套系咪唔买咗啊？如果成个香港电影工业减咗许鞍华呢个名，系等于英国文学史减咗莎士比亚嘅，咁仲剩翻啲乜？即系可以夸张少少咁比喻，系咪？因为佢系人民精神，系由文青嗰个 feel 由头做到落尾嘅，系冇改变过，系冇向呢个环境啊现实系低头过，咁嗰个叫许鞍华啊嘛，吓咁你容纳多三四个呢啲许鞍华后生嘅咧，系可以喺大湾区用电视台做起飞平台又好，实验电影咩都好就得噶。 你出一条题，等于而家 Viu TV 就同杜琪峰合作啦， 系啊。 咁无线会同边个合作？ 而家无线曾志伟、黄祖蓝啊嘛， 唔系咁嗰啲系management 即系行政啊嘛，即系 佢可以揽埋落去嘅。咁你陈志云都可以做埋志云饭局啦，啱唔啱啊？行政啊，如果有咁嘅才华，都可以粉墨同时登场啦。 系咁，但系去到真系所谓制作咁啊，导演监制级数，咁你会唔会揾翻同阿杜生咁嘅级数？ 咁啊，当然要阿杜。阿杜 Sir 睇得上眼嘅人才啦，系嘛？咁呢、這个喂，你识佢十几廿年，有时同佢饮咖啡啊，佢揸住口雪茄口沫或者雪茄仔喺佢个观塘个工作室啊，好犀利嘅，牛高挂马大嘅，两层嘅，马田史高西斯嗰种有条铜嘅楼梯噶，啊，你我哋啲后辈入到去。个秘书安排下边张皮梳化嗰度坐，然后喺那个写字台打俾楼上嘅杜 Sir 啊，阿边个边个到咗咯？然后咧，我哋喺度再等多五分钟，跟住听到哈哈哈哈哈哈，光明顶有架刀啊！咁人未到声先到，跟住见到个着件 有出场啊嘛，梗系 揸住口雪茄仔就。隻手摸住嗰条铜楼梯，喺嗰个室内嗰条楼梯度慢慢行落嚟。 出场， 出场， 冇错，导演嚟。 出场嘅， 那个出场嚟嘅。 咁你嗰五分钟咧，就俾你咩？就俾你睇佢周围四边摆啲书架、DVD， 同埋咧。 冇错， 音乐啊！ 你睇荷里活戏啊，一嚟起音乐， 系 一个纽约嘅鸟瞰， 一睇 一路喺长岛咁样 pan 上去。 不得了啊！ 一个 五分钟 中央公园一样， 等阿杜琪峰出场，我睇瞄一瞄个书架咧，当堂肃然起敬啊！上边嗰啲书咧，你估啊，叔本华啦、胡适全集啦，跟住就系呢个叫做文艺复兴啊，这个美学啊嘅论集啦，跟住就杜甫诗选啦，跟住咧就呢个叫论啊。论啊，爱森斯坦的蒙太奇艺术啦，啊，这个是由英国某 电影专家写，然后简体字版大陆的翻译，然后英马波曼，英马波曼电影作品的符号结构论，哇，一路扫下去，是吧？跟住呢红楼梦呢拿出来看看呢，是不是摆来摆的先？不是，一揭呢，一到呢个叫正照风月鉴咧，嗰回咧密密麻麻有眉批噶噃，知唔知啊？系一道 Sir 写呢场咧，系要用咩镜头，边个咩嘢嚟到啊？嚟到点分镜？哇！即刻吓到摆翻。 嗰五分钟就俾你咁咯。 咁咧就听到阿道 Sir 哈哈哈啲声嚟到啦，知唔知啊？ 嗯。 咁呢啲人走去统领 Viu TV 咧，有啲睇头。咁当然啦。坐低啦，翘起对脚啦，就梗系听佢啊，吓，即系月旦古今啊，吓名导演边呢个得嗰个唔得咁，咁啊，梗系佢有套标准啦，系嘛？咁我谂曾志伟都有嘅，唔紧要嘅呢啲，咁慢慢当然会形成自己嘅一个叫趣味嘅范围啦，摸脚系山头， 嗯， 系咪？ 咁啦，作为香港人呢係好想睇电视大战嘅。 即係比如如果佢睇完套浪迹天地嘴藐藐闷到抽筋，咁你就知道呢，即係许鞍华或者方玉平嗰啲半边人就唔使玩啦。以上纯属假设啊，浪迹天地几好睇嘅。好啦，佢喂麦当红嗰时候，哇，十大刺客，十大奇案，再加省港奇兵，呢、這个叫双十，呢、这个叫双十，双十奇兵麦当红系列啦，哇！咁你就知道佢会开啲咩戏，咪勾到水咪得咯，啱嘛？唔紧要嘅呢啲，系咪？ 系啊，咁我咪期待无线嗰边会唔会出翻个啊？搵阿王家卫啊，啊，突然间出嚟站下台啊，或者系啊其他嗰啲啊， 咁啊有曾志伟、王祖蓝喺度。把守住个大关呢，如果话揾得到王家卫上去带住副黑超系做呢、这个戏剧总监呢，我諗呢个同框出现嘅白言率呢就唔系太高嘅。 但有即系有啲格格不入。 唔好咁讲，我话唔系太高啫，个白言率唔系太高，唔系格格不入。 嗯、 好啦，广告返嚟再讲。 人杰地灵，光明顶。多少天下事，尽付笑谈中。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失足。咁所以咧，即系吓。我哋系咪讲嘢好中肯咧？啱唔啱啊？ 系啊， 系咪充满正能量同？ 唔系，我哋都系 积极嘅期待咧，系咪咧？ 唔系话凡事都批评啊！我哋 唔系话凡事都话哇咁犬儒啊，未出你死梗啊，收皮啦！咁我哋唔会噶嘛，啱唔啱？ 嗯，梗系啦，亦都冇话无线嗰啲即系扮年轻人啦，我哋都冇讲过，系咪啊？ 咁你家黎老板都知道个症状啦，咁你开张药方系乜嘢咧？到底 嗯， 啱唔啱啊？ 我 哋香港有咁多呢啲人才，呢一代嘅，譬如话你杜琪峰、曾志伟呢啲，即系都讲到个年资都已经系叶柳同埋林郑啊、曾荫权呢代噶啦。咁佢哋系咪应该带翻起啊？喺后国安时代，一扎刘明伟啊、沈旭辉啊、霍启刚啊嗰啲嚟到以备将来做特首治港人才，系做香港嘅影视嘅创作下一代，唔见噃。但系你呢扎头先嗰三位啊，都叫做个名啊。 陶生，你唔好讲得咁兴奋，因为我惊到时 我唔兴奋。 到时阿黄祖蓝扮你啊，咁啊好笑啦，系嘛？ 我冇资格俾佢扮，扮我冇用嘅，系嘛？就扮头先嗰两个啦，系嘛？脆脆地，系咪？ 嗯， 即系叫做阿嗰阵时叫千王群英会啊，系嘛？啊呢个阿谢贤对住阿 杨群。 呢个陶一笑对住阿卓一夫，打张啊，系咁以脆脆地吓、打只一只倾系嘛，系咁以脆脆地两万啊嚟到见下人啦，咁 就呢只咁，啱嘛？咁呢个一国两制啊嘛，系嘛？啊，所以咧净系扮相系冇用嘅。再加埋咧，你话以前 TVB 个政治作用咧，呢啲就唔会讲啦。即系而家好多人咧就好误会嗰阵时殖民地政府系咪净系靠行政、立法、司法？唔系啊，仲有一支暗嘅叫 TVB 治港啊。TVB 治港咧就系佢喺1967年11月成立，系暴动之后啊，即刻揾咗个鬼仔蔡和平啊，杀一个叫欢乐今宵啊。欢乐今宵系将啲人啊系锁咗喺9:30至11:00啊。日头猛做到依家轻松，系晚晚提供免费娱乐。嗰时梁醒波、郑君绵嗰啲咧就全部由粤语片过晒嚟。嗰时啲人觉得唔使一蚊去国民戏院睇戏，可以喺公仔箱免费睇，个个都睇啦。然后欢乐今宵点解会做到长寿呢？里面再加入社会福利嘅元素啊，正能量啊，呢个叫人际之夜啊，咩姚宝良啊，慢慢咧。就殖民地政府唔使加税，就用 TVB 欢乐今宵洗你脑咧，就要你自己揞荷包去捐钱啦。到而家呢啲 综艺啫，咁其实剧集我哋都知道，就你自从佢70年代开始嗰啲剧集， 系 嘛讲咩女强人啊、家变啊嗰啲啦，系嘛都系同时代一样抉择啊。 系啊，嗰个咪就系欢乐今宵之前咯。 风云又讲下嗰啲新界啊嗰啲咁嘅变迁啊。 两线剧集啊嘛。 全部其实都贴地嘅。 再跟住猎鹰嗰啲咧，同埋个警队啊嗰个形象啊， 系啊， 一齐出啊嘛。所以你发觉嗰阵时百花齐放、油尖旺咧，啲古惑仔啊，系喺欢乐今宵。再会各位观众晚安之后才出来活动的。所以那时百花齐放在油尖旺砵兰街斩人劈人一定是11:00之后连住午夜场的。知不知道午夜场之后哇这个奶路神街一路扫过去新田地街那些黄赌毒。 就算再扫下去你去到开展那些专业人士系列剧集。 是啊、 其实都是一种即是一种潜台词，话俾年轻人听，只要你勤力读书， 冇错， 你就可以过里边嗰啲主角嘅感情生活，住佢哋嘅 apartment， 少年 揸佢哋嘅车 就系啦， 系嘛？ 啱啊，系啊， 啊， 嗰时杜琪峰有份客串噶，林奕华编剧啊，贾斯诺做男主角啊，系嘛？ 嗰时唔会话你离地嘅， 嗰个有个花园， 嗰时系话，嗰时嗰个方法系。啊！话俾你知咧，你只要努力向上流动， 叫社会嘅上游动力，有个盼头啊， 有个盼望啊嘛， 知唔知啊？所以咧，成个 TVB 啊，喺70年代啊，系撑起夜晚黑7:00新闻后，至到11:00嘅太平盛世嘅，出嚟劈友啊，系嘛，收片啊， 我真系有 林强水啊， 我识一个大律师，我有次去做资料搜集，我遇见个大律师，佢竟然同我讲，我睇咗你套1号皇庭，所以我努力咧去读法律，所以我而家咧就做咗大律师，我都以为呢啲嘢系讲少，原来真系有个大律师，唔系我。 暴道你真系造福呢个珠三角嘅，你自己唔知道。好多人受你影响， 唔系我一个团队嚟嘅，但系即系原来真系会有。 所以点解 TVB 其实英国佬信得过叫余东璇，跟住李孝和同邵逸夫咧？余东璇、邵逸夫都系英国佬喺星马嘅时代系有个 track record 跟嘅，系咪？李孝和就更加啦，李希慎呢度咧系殖民地嘅时候系。是同政府呢个关系好好。跟住呢就例的唔使讲啦，澳洲帮英国帮。然后呢街市个牌俾边个俾何佐之㗎。全部大家呢係有默契㗎。所以呢香港嗰时嘅撑起个繁荣唔只係司法、立法、行政，仲有个电视行业。电视行业后面係有隻无形之手。呢个无形之手呢就接龙到去白金汉宫嘅，呢啲系高级嘅 政治、管治、艺术，系嗰啲土，系嗰啲土著啊，系永远唔会明。 而家咪佢哋想拨乱反正， 因为呢 个 叫佢唔识啊。 咪而家咪阿黎老板想做咯。 我今晚就俾咗少少 tips 你。 阿黎老板咪想做呢件事。 但我唔觉得由佢来自嗰个国家同埋嗰个文化环境会做得到啊。呢、 嗯、 个英国老师做得到。 嗯， 即系嗰阵时 TVB 要换血。钟景辉时代过渡到梁淑仪， 唔紧要，佢有人帮啊嘛。 将梁淑仪送去英国独立电视台、 哎啊、 Thames TV 实习。 阿黎老板嘅太助咧，阿杨焕草女士，就系、是、毕业喺英国著名嘅传媒学系。 边 间、啊？我唔记得咗，对唔住。 咁你睇下会唔会 function 得到啊？ 啊，佢又引入 呱呱够读牛津大学 P， 佢引入咩中国好声音啊？嗰啲项目噶， 系嘛、 啊？所以迟啲咧， 唔系我最净系我所知嘅博瓜瓜都 阿黎太就会 大学 PPE， 阿黎太就会指导香港 TVB 嘅。 哇，唉，好，今晚时间差唔多啦，听晚十一点再会。 笑傲江湖，光明顶。